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18年回来之后就主要有这两个业务啦。 是。 但是演艺的生命又没有停止到的，其实。 没有停止的，即是中间就是说有继续做这个音乐剧啊和舞台剧啊那些啦。那就算剧集都有拍啦，那都有在国内啦，那也都香港都跟你合作了一点啦。 是 啦。那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自己开心的。 即是要 工作。 可以讲一点啦，即是为什么今天找到 Anthony 啦。那就是其实呢就我不可以剧透 Anthony 演了什么角色啦。咁但係当日我就諗哇呢个角色边个做好呢，咁身边有啲朋友喂你有冇諗过搵下 N 啊咁样。咁而家 N 喺香港咩，即係 大家 有啲朋友。 大家唔会记得囉。 有呢个问题啦。咁跟住呢我其实几开心嘅，因为第一呢我亦都想搵一啲即係哎哇咦。 哇原来佢喺度㗎咁样。 同埋呢我记得即係当日埋位嗰陣呢，咁我都即係我都系一个新导演啦。咁我就见到咦哇阿 N 系好投入㗎喎。同埋呢做足功課呢啲就啲講添啦，同埋咧係哇咦，我哋大家即係喺後邊都話咦，佢好準喎、 嗯， 即係好準嘅意思，即係咩咧？即係首先好知道發生緊咩事啊，台詞啊，各樣嘢啊，即係表情啊，好準啊，你每一個 tick 都好連戲啊，我哋會睇到哇咦，原來呢位演員佢係在狀態嘅，同埋 好彩啫， 即係唔似係嗰啲九疏戰陣唔知 翻嚟遊緊雲咁樣， 係啦係啦，但係你係、即係一睇我覺得哇咦。我哋系唔使擔心呢個演員啦、已經我哋而家搞掂啦。 我諗可能亦都係因為自己其實一路都冇停過嘅、即係其實一路都 keep 住有做唔同嘅嘢，即係譬如你話除咗拍劇，咁其實都有做主持啦嗰啲咁，變咗都有一路 keep 住做呢啲嘢，係令到自己都一路會逼緊自己咯。我覺得係、啊， 同埋其實 自己唔好停落嚟咯。 因為聽阿 N 講嘢，你都覺得佢好在狀態， 係啊， 即係、一路。 其實我哋真係可以出去食咯。交俾佢 講 翻嚟仲可能講緊好嘢喎， 喂，但係咁啊，因為咧，其實我哋一路傾嘅時候咧，中間有一個部分咧，我 keep 住好想問，但我又見到傾得好順，咁不如我後兜啦。咁其實係關咩事咧？即係我哋作為女性嘅，又或者細細個嘅時候，我哋都經歷過唔少香港小姐洗禮啦。即係就算冇想參加過都好，咁都睇唔少啦。咁我想問翻你，當年參加港姐嗰啲點滴啊？因為咧嗱，即係對於好多可能香港土生土長嘅小妹妹嚟講咧，其實大家邊個細個未試過玩香港小姐 嘅、個個都玩 嘅遊戲咧？係啦， 你都玩過 係啦，我哋 做司儀定參選？ 參選係啊，佢就 我知地拖棍啊嘛，係啊， 咁即係你一定係要揾支權杖，即 係揾支權杖， 同埋你揾張被咁樣摟住自己個身，跟住仲要戴皇冠咁啊個後冠咁樣係啦。咁其實咧，你當年咧參加港姐，即係我哋成日都聽咧，就係話嗰啲鬆爭啊咁樣嗰啲嘢。其實你嗰年有冇傳過呢啲嘢㗎？因為我自己印象當中咧，向海南係所有無敵㗎，即係大家嘅焦點就淨係放咗喺你身上，你好超班。 我自己就冇感受到，即係會唔會係有我 feel 唔到咧？咁我就唔知道。但係我就覺得我哋嗰年係冇乜呢一樣嘢嘅。咁大家都幾團結，同埋係幾開心嘅。咁幾開心嘅一樣嘢係到而家，即係已經25年後，其實我哋仲有一個 25年 㗎啦，已經。 即係時光飛。 我哋係仲有一個 group chat 係我哋咁多個女仔一齊。 嚇！ 齊唔曬全部，但係即係大部分都有十幾個，我哋20個人啫嘛。 係 咁我哋都有十幾個喺裏邊㗎。 哎呀！ 係啊，咁而呢十幾個裏邊，當然係有啲會特別 close， 我哋會成日會約出嚟。但係大圍咧，我哋都會間中都經常會約㗎，即係可能係即係各自可能有。 細 group 會約，咁跟住大 group 一齊出嚟都會噶，都有。 佢哋係咪全部都冇喺演藝界裏面？ 大部分都冇啦，係啦，嗯， 係啊。咁當年咧，你參選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嘅嘢？你自己係好深刻噶。即係除咗你見到阿 Leon 啊，唔係見到 Leon， 見到 Leon 學友同埋阿 華哥， 跟住阿成成係表演嘉賓， 好多表演嘉賓啊！我哋嗰年除咗佢哋三個，跟住仲有伊健啦， 有 許志安啦，跟住仲有陳小春啦，好多噶！我哋嗰年係啊，好多表演嘉賓。我諗最難忘嘅就係我哋嗰年，其實1998年，我嗰年係個 final 係喺香港赤鱲角機場做噶。 哦，佢哋嗰個外景 係啦，因為嗰陣時咧，赤鱲角機場應該七月開始用嘅，我哋係六月嘅時候咧喺嗰度做我哋嘅 final 嘅，我哋嘅決賽。 我記得好似嗰度好大， 佢哋搭咗一個好大嘅台喺嗰個到港 arrival hall 嗰度，係啦，咁樣 哇， 佢係有好多圍，好似酒席咁樣嗰啲 嘅。哇，你咁記得嘅？ 我唔知，我好有印象。咁我想知個酒席有冇嘢食噶？ 我谂应该，哇！我又真系唔知道，我哋冇分坐噶嘛，系啊，系啊 ，grand 个场面， 好 grand， 系啊，应该史无前例噶啦，亦都 好似第一次 嘅场面， 可能发生， 唔会再发生 之后唔会再有， 唔会再有噶啦，系啊，咁所以嗰个都系几深刻印象嘅。 听过你太多心事，但已经不再重要。但愿你快做新娘，做密友的真想撒娇。姊妹为你竟哭了又笑，时装都弃掉，穿一世婚纱算了，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蜜运后又离又合，苦心得好报，我都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他忍不到，唔当我爱到跌入漩涡，将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收缩，让我算我愿意世再负过，你知道那答案快提示我，准留低我一个，我信我有这一日，伴侣肯专注待我，心可以渡过，情感可坐等，婚纱照不敢拍错，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不运后又离又合，苦心得好报，我都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家忍不到，每当我爱到跌入漩涡，将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生疏，让我算我愿意谁再负过， 你记唔记得系啲司仪问你咩问题啊？ 我记得噶，我记得嗰阵时就系问

其实哇呢段日子 除咗俾人笃个云正 之 外，其实我觉得唔开心嘅时候总会有嘅。咁但係我自己又系一个咩人呢，我自己都算系，我觉得我自己算系一个乐观嘅人，同埋我系一个冇记性嘅人嚟嘅。咁所以呢可能譬如你话我可能经历咗一啲嘅唔开心，我都试过㗎，即係可能系返嚟香港参选港姐嘅时候，跟住哇训练又好辛苦，日日又朝头早咁七点钟又去到，跟住夜晚排到四点钟先有得返屋企。即係我都会觉得哇我咁辛苦为乜嘢啊咁样。咁返到嚟香港，咁嗰时系屋企人又喺加拿大嘛。咁自己一个人喺香港，跟住又会觉得好惨，都试过夜晚喺度喊咁样。咁但係咁你第二日咪又要继续咁，即係我又觉得又冇乜呢一样嘢。咁你话到后尾拍嘢啊成啊，咁你遇到唔开心嘅事情都总会有，但係我又觉得未至于去令到真係好 down 囉。因为可能我自己嘅自我调节嘅能力都几高，系啊，咁我会觉得即系譬如你话，可能我离开2008年离开演艺圈嘅时候，可能嗰阵时都系我唔开心嘅时候，即系可能我都会觉得，唉，好似前路又睇唔到有啲乜嘢，公司同我嘅谂法又好似唔系好一样咁，咁大家嘅思想或者向前行嘅方向，大家步伐唔同嘅时候，咁我咪转过第二样嘢咯，咁自己都会觉得啊，讲真，我又唔觉得我自己冇能力去做其他嘢嘅，咁我对自己都有信心嘅，咁我又觉得我愿意去尝试其他嘅嘢嘅时候，又我又觉得俾我自己试到，咁我觉得又可能。殺出一條血路啦，又咁樣樣，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有啲好唔開心嘅時候，我又唔覺得咯。 哦， 係啊， 咁你好叻喎，其實即係唔容易啊，因為即係演藝圈啦，即係一個好高壓。 都系好现实嘅地方， 好现实啦，好多嘢睇到啦，即系你有权可以变成一个好好感性或者好情绪嘅人又得，你有权系自成一角又得，似乎你都可以即系。 我觉得感性啊、情绪呢啲一定有嘅，系啊，咁但系睇你自己点样去调节咯，系啊，我又觉得我可以调节到。 咁啊，而家啦，即系而家咁你嗱，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岗位啦，有自己嘅 business 啦。 你仲忙过以前，我觉得 系咪噶？ 都会噶，即系譬如而家咁，你唔同嘅工作，即系譬如唔同嘅 business， 我需要唔同嘅时间去管理佢哋啦。咁跟住慧言雅集啦，慈善嗰度我哋都有做好多嘢。咁啊，嗰度其实成日都要开会，即系其实都好多嘢要做啦。咁跟住你话自己嘅演艺工作，其实都一路有嘅。咁即系譬如可能有啲系幕前嘅，咁如果唔系幕前嘅，可能系其他嘅一啲嘅商业活动嘅演出嗰啲都会有。咁所以。都是看自己怎样去安排时间。 嗯，有没有一个目标给自己呢，即是无论是演艺好或者自己的生意都好。 又或者是新的目标。 是。这一样呢，其实自己都真是一个好像盘古初我讲的那样东西，就是其实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懂得为自己 planning 的人的。所以就算你说读书，我有没有想过第二个做什么东西，其实真的没有想过。所以你说我现在有没有什么目标，当然都希望做到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是那些我觉得有很大浪的东西。是的。即你说譬如演戏的，讲真，我真的有好多角色未做过，或者好多好多唔同嘅嘢未试过。咁你话我会唔会想试？我都会想试。咁但系我又会，我会真系想拣到啱嘅咯。即系期间可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又嚟揾我，但系有啲可能时间上唔啱啦，或者可能真系觉得剧本上可能未系自己想要嘅嗰样嘢啦。咁有阵时我又宁愿可能我宁愿唔做咯。 咁我多谢你嘅。 你呢个系因为有几样嘢加埋一齐而令到我觉得我真系好想试下咯，咁样样 系啊。咁到时大家睇下， 系啊， 因为都几开心嘅，系啊。喺过程当中，嗱呢一个系列咧，我哋好开心揾到阿 Ann， 曾经又经常听到向海南呢个名字，亦都有一段时间又仿佛唔系听到咁多啦，咁又知道佢一翻嚟香港啦，咁同埋其实有好多嘢做紧。我谂即系听完呢一个系列之后，大家就哦，原来佢非常 active 嘅， 同埋将好多嘅谜都解开咗嘅。暂时系啦，唔知道会唔会再走翻埋。 除咗个性， 系啦，系啊， 佢其实 keep 得好好， 系啊， 即系嗱，我必须讲话，即系慧言那集， 尽力要 keep 噶， 系因为你嘅状态。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真 係係啊！同埋，如果你問我對照翻，譬如我今日做訪問之前睇翻你1998年嘅選舉，其實老實講冇點變嘅喎。 好彩啫， 系其实真系冇一点变嘅，冇乜， 即系都认到先啦， 一定认到，一定认到，同埋都啊，認到先真系倾得好好、啊、喎。 同埋我谂，其实喺个我哋呢几日嘅倾偈嘅过程当中咧、我会发现到一样嘢，就系一个

朝早在广州南沙参观自动驾驶初创企业小马智行，并且试坐自动驾驶出租车。他说香港今年内将会落实新的自动车法定规管框架，便利业界在保障道路安全的前提之下更灵活地测试和应用自动车技术。他歡迎內地自動駕駛企業加強與香港交流經驗，拓展合作，推動本港智慧出行發展。陳國基之後到位於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參觀，了解校方在教研、科技成果轉化和學生交流等各方面的進展。他中午轉往惠州，先與多間當地港企的代表餐聚，就港資企業在惠州以至整個大灣區的最新發展交流意見，之後參觀其中一間港企旭日集團。中大校長段崇智請辭明年一月卸任，教育局發言人回應說特區政府知悉事件，又說段崇智自2018年就任中大校長，期間中大在科研方面持續創新，獲得多項國際和國家獎項，在多項世界大學排行榜屢創佳績。教育局又說隨著經修訂的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去年11月生效，中大校董會正是著手完善架構，提升大學管治水平與管治效能，是香港高等教育發展進程的重要一步。政府深信中大校董会将会基于大学的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就校长聘任事宜作出适当安排，使大学能够继续提供优质教育，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优秀人才。教资会主席雷添良就表示尊重段崇智的个人决定，并表扬中大在段崇智担任校长期间取得的骄人学术成就，期望大學團隊能夠上下一心，全心全意投入中大的未來發展，讓中大繼續為香港的高等教育作出貢獻。繼早前向國泰航空公司表達關注之後，民航處管理層今日與國泰航空管理層會面，再次表達對國泰航空航班安排事宜的高度關注，並且已經要求國泰航空做好人手和各項配置，確保為乘客提供穩定可靠的服務，特別在即將來臨的農曆新年旺季的出行需求。民航處已經要求國泰航空在今個月底之前提交報告，解釋事件的成因、航班安排處理手法等，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就現時的航班安排情況，民航處已經再次敦促國泰航空盡快向受影響乘客清楚交代航班整合後的安排，並且就相關變動及早通知乘客，包括根據機票條款作出退款或合適安排，盡量減少對乘客造成不便。商務部表示研究進一步採取終止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 ECFA 早期收獲農業、機械、汽車零配件、紡織等產品關稅減讓等的措施。新聞發言人說，自今個月起，大陸方面已經對原產於台灣地區的丙烯、對二甲苯等12個稅目進行進口產品終止適用 ECFA 協定稅率，按現行有關規定執行。自公告發布以來，民進黨當局未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取消對大陸的貿易限制，反而搞政治操弄，企圖栽赃立窩，迴避責任。目前有關部門正是依據 ECFA 相關條款和有關政策法規，研究進一步採取終止 ECFA 早期收獲農業、機械、汽車零配件、紡織等產品關稅減讓等的措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氣温介乎18至24度，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北風，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朝早清涼，日間乾燥，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